Wasn't that enough stimulation?

家好，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是 Jerry。 成立于1995年的美国 R&B 团体 Jagged Edge 来自于亚历山大，中文译名叫做锯齿边缘。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就是来自他们的代表作 Where the Party At。虽然锯齿边缘在2003年已经分道扬镳，但他们也曾经创造出了很多不错的成绩。1997年年底，锯齿边缘发行了首张专辑《The Jagged Era》，这张专辑也让他们顺利拿到了 Billboard Hit Seeker 专辑榜的冠军宝座，并相继创造了《The Way That You Talk》及《Gotta Be》两首畅销单曲，从此备受各界关注。2000年，他们的第二张专辑《J.E. Heartbreak》发行又大获成功，并卖出了双白金销量。Where the Party At 是来自2001年第三张白金销量专辑 Jagged Little Thrill 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成为锯齿边缘最为成功的一首作品。这张专辑依旧是由乐坛大哥大级制作人 JD 制作，发行首周就登上 Billboard 及 R&B Hip Hop 专辑榜第三名。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马上为您送出由锯齿边缘带来的歌曲 Where the Party At。 And when you see us in the club, just show a little love. Represent your side like me. 'Cause round here, if you stick, you catch a hot one. Try sharper, a couple of them got one. Belvedere in the rear of the club, pulled up on dubs, and we 'bout to go and buy the bar up. So soulful, show we ain't playing. Hang with no lames, walk insane. Hey, where the party at? Girls is on the way, but up a Bacardi at? Yes, we do. Bottles and bottles, talking all of that. You know. Best outfit, just showing that skin, trying to make it on the spit. Where you been, girl? You and your friend need to come to the back. We got it locked out. In your white t-shirt or a three-piece suit, don't matter what you wear. All that matters is who you with. Some jiggy, some straight grind. All up in the clubs to have a good time. Hey, where the party at? Girls is on the way, but up a Bacardi at. Bottles and models talking all of that. No, I can't forget about my love. The one with the rims, the one that seemed to make more enemies than friends. I'm sliding in past those, both eyes closed, both arms froze, both charms rose with the S-O-S-O-D-E dot F-I-N. Follow, follow.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作为一位精通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五种语言，又能随时展现吉他、鼓、口琴和打击乐的漂亮歌手，绝对算得上是智慧与美貌并存了。没错，我们说的就是 Shakira。凭借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席卷国际歌坛，炫目的舞技施展着水蛇腰的魅力，同时 Shakira 也是优秀的词曲创作人和制作人，这一切都注定了站在舞台上是她的使命。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收录在 Shakira 第一张英语专辑中的这首 Underneath Your Clothes。2001年 ，Shakira 推出了首张个人英文专辑《Laundry Service》，她独自挑起了词曲创作和制作的大任，尽情施展她与生俱来的音乐才华。专辑发行首周便登上了 Billboard Top 3的位置，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 Shakira 最终成为唯一一位来自南美洲，而且征服美国、澳洲、加拿大和英国排行榜冠军的国际巨星。在收录其中的这首冠军单曲 Underneath Your Clothes MV 当中， Shakira 更是邀请了男友阿根廷前总统 Fernando 的儿子 Antonio De La Rua 亲情参演，为歌曲增色不少。当然能够坐上冠军宝座还是凭 凭借 Shakira 的魅力。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她的音乐，继续来听 Underneath Your Clothes。 Your song written by the hands of God. Don't get me wrong, cause this might sound to you a bit odd, but you own the place where all my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如果你是《速度与激情》的影迷，那么对 Ludacris 一定不会陌生。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参与到了这部电影的拍摄当中，很快便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他具有黑人演员所有的优点，快嘴、动感又机智。同时在音乐领域当中， Ludacris 也是美国近几年最为出色的南方说唱歌手之一。或许之前你曾经在大荧幕上看过他的演技，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Ludacris 的音乐才华，来分享他带来的这首 Roll Out。 Tell me who's your housekeeper and what you keep in your house. What about diamonds and gold? Is that what you keep in your mouth? What in the world is in that case? What 其实 Ludacris 和广播也相当有渊源，早年他曾在美国的 Hot 97.5 电台当过 DJ， 这让他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说唱音乐，并且学习了唱片录制技术。那段时间的经验使得 Ludacris 在后来的音乐生涯中受益良多。起初从电台 DJ 转行正式发展自己的说唱音乐的 Ludacris， 先是在几位说唱名人的专辑里开始获得合作机会，他的才华才逐渐被人关注。拥有个人专辑之后，迅速俘获了很多死忠歌迷，奠定了自己在南方说唱界的地位。2001年， Ludacris 以爆炸头的新造型登场，发表了第二张个人专辑 What a Move。我们听到的这首主打歌 Road Out 的意思是指新赛车首次进行测试，现在听起来更像是他在说唱音乐里第一次速度与激情的听觉体验。

fulfilled.